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当下我们正在回顾中国电视剧六十年，总结电视剧的创作经验，伴随历史的前进，改革的深化，我们需要坚持一条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创作道路，坚持深入生活，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2018年，中国电视剧创作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电视人又该如何应对呢？今晚我们就和您一起聚焦电视剧未来的发展方向。北京时间的20:0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晚呢，我们又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电视剧最近的情况，我们又请到了一位老朋友，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和你聊天了，很是期待啊。 哎，我们来请出电视剧投资人谢小虎，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问问小虎吧，最近这几个月的时间得有一个季度好像没见你了，忙些什么事儿呢？ 对，我们开戏、拍戏、筹备，还是干我们这个该干的事儿。 这老本行哈。 对，老本行。 每次小虎来的时候，我都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最近您追什么剧呢？ 这个虽然我是做电视剧的，但是我这个话还得说，最近没啥电视剧可追。 哎呀，这是一语道破了天机，可以说是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说，好像还真是没有什么大热的剧让大家能够追着看，觉得特别过瘾， 对， 是吧？ 对，其实现在的电视剧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在荧屏上播出的电视剧，这些剧呢都不小，不，它都能够称之为大剧，但是它并没有起到一个大剧的一个声响， 对， 一个反响，就而已。一会儿我们可以盘点一下，然后再说一下现在的电视剧市场。 对对对，因为现在电视剧市场啊，可能大家的期待也越来越不一样了，对吧？原来可能有一部制作比较不错、比较精良的作品，大家就一拥而上都去追。 对， 那你会发现现在好像整体的水平也都在提高了。 对， 就说不容易出那种黑马型的了，是吗？ 对，我觉得呢，第一呢是观众的这个审美的这种水平的提高了，而且现在电视剧，就是现在的电视剧跟以前的电视剧不一样。以前我们做电视剧的还是讲究的是讲故事，以故事为主。 对。 然而现在呢，稍微有点浮躁了，就是造型得好看呐、这个服化道得美啊，或怎么样，它违背了一个电视剧的一个本身。所以说，我想说，就是虽然现在有很多的电视剧的大剧，但是它大只是表面的这种浮夸的大，但是它其实在内容本身，包括正能量，包括主题思想，包括教人善事的一些很多东西来说，做的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观众很难产生共鸣。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虽然很大的电视剧，但是差点意思吧。 所以说其实这几年在电视剧的制作领域、播出领域，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的普通观众也看得出来这些问题的存在。 对， 那么从去年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秋天的时候，九十月份的时候，一直到今年春天，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电视剧制作领域、播出领域的相关的政策， 对， 我们简称是新政。 对， 那这些新政对于电视剧的播出、 电视剧的制作，包括演员的选择会有哪些影响？我们来先梳理一下这些新政都有哪些吧，好不好？ 我想说呢，就是这个新政的，不能说新政吧，就是新的一些 规定、 规定吧、然后或者说是一个建议，因为是行业的确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政府管理部门才会出台一些相关的一些管理的一些建议。我觉得我们电视剧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缩影，因为原来做一部电视剧可能200万、300万就能做一部电视剧， 还真是。 对，而到了今天，你这个电视剧要是没有突破2亿、3亿，你不好意思张嘴。对，电视剧这么些年呢，其实一共发生了几次比较大的变化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2000年之前的电视剧基本上都是以300-400万，一部戏。作为一个投资的一个比例，那个时候演员啊包括编剧啊都是以电视剧创作的本身以讲故事为主，那时候这个物质生活没有那么豪华。然后呢又到了2000年到201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电视剧呢基本上就是在1000到3000万投资的这个比例来走的，而到了2011年到2013年呢，这个过程呢就这3-4年的过程发展的速度呢是前边15年发展速度的一个总和，就是从1000、2000、3000一跃变成7000，但是7000-8000还没怎么过呢就一下就变成了1亿，1亿还没咋地呢就变成了2亿、3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乎大部分的电视剧投资都是2-3亿，我说的是现在在电视荧屏看见的，那说明就是在去年或者是前年拍的，而现在正在投入的剧要比那个时候的这个剧的投资更大。 您的意思就是2018年今年此时此刻正在各个影视基地拍摄的电视剧投资还要更高？ 对，其实还是要更高的，我说的是头部的一些剧啊，中部的、中部的剧基本3000，就是拍一部剧就是最少最少也得3000多万，然后呢这个中间呢就是大概1亿到2亿左右的，头部的是3亿或者4亿或者是5亿这么一个层面。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原来的电视台的发行就是它收益呢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呢是电视台，它占整个收入的80%，第二个呢是音像，它可能占整个电视剧收入的10%，然后剩下来的是所谓的网络，那时候网络可能就几百块钱或者是1-2000块钱，再加上海外或者是其他，而现在的电视剧收入整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95年的时候，那时候电视剧的音像是能卖到10万块钱一集，而现在能卖到1000块钱一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都有 DVD 啊，现在没有 DVD 了， 对对对， 都是用网络看，而那个时候的网络可能只200或者300，或者是到了2000年或者是2011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看片儿基本上都是在超市门口卖那个光盘的，但是那个好像就是在昨天一样，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网络的这个片酬呢一集大概集是1-2000，但是到了今天最高最高都能达到1000、1200、1300、1400万，就是 1400万一集， 对，涨了1万倍，就是涨了1万倍，而涨了1万倍的这个过程可能只不过用了4-5年、5-6年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的电视剧的就是原来这个电视剧只能装一碗水，现在的电视剧能装一缸水，就是它受益可能会很大，那这个时候就会行业就会变得浮躁，那个因为网络的突起就是电视剧的收益的突起，就是更多的电视剧只考虑到这个网络的这个受众，你可能说一些原来比较老一点的就是中青的，它可能电视剧就不是那么好卖了，而且它的片酬是越来越低了，而一些小鲜肉，刚才赵爽跟我讲的说，哎，说最近在追爱奇艺的一个戏，他说那个女一号，我说我告诉你这个女一号可能已经5-6千万的片酬了，为什么它这么贵，是因为它是就是网络比较喜欢，我刚才说 网友喜欢的， 对，现在网络的这个就是一个电视剧网络版权的收益都能占到70%、80%或者90%，那他考虑的演员就可能会考虑一些网友比较喜欢的，而网友比较喜欢的是我们行业给他规定就是13到25岁左右的这波能够有极强消费能力的年轻的青年的这部分群体，所以呢现在我们行业是 你想一想，一下子翻了可能是一万倍，或者说是这是一个很吓人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小鲜肉演员，或者说是网络的演员，或者说是制作的浮夸，或者是剧故事的不接地气，或者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全出现了。所以我们今年一些新政就会产生了。我想说的是，电视剧的前十五年大家是认真拍戏的，然后又后十年呢也是这个拍戏就是比以前更有钱了，就是拍的要更好看一点。但是在最近几年，大家我们电视剧行业好像所有的人都是，哎呀，你上市了没有啊？并购了没有啊？你家做资本了没有啊？你全是这些。我认为就是拍电视剧的不认真拍电视剧，全是研究这些， 就变味儿了。 它已经违背了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本身。原来都是一个本子磨两年、三年、四年，现在说快点出来呀，三个月剧本就快出来，所以刚才我跟主持人探讨，就是有很多的电视剧，虽然它的投资也是一两亿两三亿，但是我认为它是这个稍微虚一点，观众不买账，它可能也卖了很多钱，但是最后平台或者其他也大家也是会觉得吃亏的。所以现在呢，我认为是略微的出我们行业出了一点问题，然后呢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因为大家就不怎么愿意看。就是我说最近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剧，是这个道理。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慢慢的都在这个调整，都在调整。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应该在这个月底吧，或者是下个月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政策的一些出台。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例如原来演员的片酬，就是有的这个市场的这种观众就说，哎呀，说这个管理部门他只是管理你的政策，他不能管你的价格，价格是物价部门管的，但是物价部门又是市场经济，你又不能随便，你说这个演员是多少钱，这没法定嘛， 没法定啊。 对，所以呢就是演员的片酬不断的高，不断的高，不断的高，但是这是容易会出问题的，对不对？ 当然了。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硬性的一个规定，就是一部电视剧它的演员成本只能占你这个电视剧的40%，男一跟女一的片酬只能占这40%里面的70%，也就是整部剧的28%。就是你整个投资的电视剧，如果你的这个演员片酬占比出了问题，对不起，我可能不给你发行许可证的。 没法播出了。 对，没法播出。第二呢，就是可能会从政策上，假如说优酷、腾讯、爱奇艺就是相对来说现在比较好的这种平台，他可能说我都市剧最多最多给你600万一集，或者说是500万一集，就是最高了，顶峰。那你如果说是500万一集，如果是40集的话，那就是2亿，对不 对？ 如果你是2亿的话，你的演员片酬就是5600万，对，5600万，就是不到6000万。那你男一跟女一就只能控制在5600万以内 啊。对， 所以你的高演员片酬你就不能 进不来了， 你进不来了。因为就像造假一样，造1块钱钢镚花1.2块，你弄不了了。所以说现在这打了这个小比方啊，就是说现在从出口管理你，我相信在很快啊，我觉得会很快，只要管理到位，我觉得电视剧又重新回到了以内容为主、创作的这个为主的一种情况。不管是这个浮夸的内容，包括演员的片酬，包括其他，我觉得包括收视率问题，包括其他等等问题，我觉得在很快很快一两个月之内，就会出现很大很大的改观。那我觉得到明年的时候，我觉得演员片，因为对于制作方来说，演员的这个片酬我们也是深受其害。 对，他们也不，我的意思是你们也受不了。 我们受不了，但是平台呢又要说，哎，你这戏是谁演的？就观众也是一样啊，这个戏谁演的？ 你看大牌赵爽演的，买 、就是、 值100块钱。 是，你看高磊得了吧，你爱谁家谁家， 值20块钱。 对，就是这个意思吧。但是我觉得最近的一些新政的出台，我觉得是管理，是把我们电视剧行业出现的问题给纠出来了，很快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观吧。 我这之前还真是听人说过一个例子啊，就是像刚刚爽说的似的，某某一个 网红女演员刚出演了一部剧，身价就倍增，真有这样的事儿？好像之前她接这部网剧的时候，我听说可能也就是一万两万。 嗯， 等到这个剧播了那么几集之后，因为点击率高啊，一下过几亿了，马上第二天好像她的那个经纪人就说我们这涨了，我们这涨到50万了。 嗯， 第三天我们这300万了，第四天我们就1000万了。等到这部剧整个播完了以后，她已经身家5000万了。就是大概也就这么半个多月的时间，就每天就翻着翻的是往上涨，这是一真事儿。 对，其实呢，我在咱们节目里面之前说错了一句话， 啊、 结果这个经纪人就来找我了， 啊、 就是有一部网剧上半年在某一个平台播的特别的火， 哦、 然后呢，我当时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这个他当时签的时候可能就十几二十万吧，就弄完了以后现在已经大几百万了， 哦、 然后我就这么一说，其实我是想说这个蹭的快嘛， 嗯， 然后大概过了，就是节目播出了大概不到一周吧，然后他的那个经纪人就来找我了，说小虎哥你不能这么说，你怎么能说他一下涨到几百万了呢？他现在已经几千万了，你说低了，你知道吗？ 这以后我们怎么签合同啊？啊， 对， 你给我们打个折还是怎么 的？你把我说低了，你知道吗？我一开始以为，哎呀，这是不是这么说不好啊？他说不是，你说低了，说我们现在签约的价格已经2000多万了。 哎呦， 我真的是倒吸了一，我 倒吸口凉水。 这个节目播出了以后，别再来找我了，我没说是谁。反正就是。我觉得现在呢，因为咱们的发展太快了， 嗯， 包括这个视频网站的普及太快太快了，几乎你看我妈都会用这个爱奇艺看养生堂了，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网民它扩充的不仅是年轻的这种网友， 对， 包括就是我们父辈这一波也开始就是用这个了，就是所以说这个因为网络的普及再加上这个传统平台的这种收视率的这种稍微下滑，所以更多的广告和其他都累积到了这个新媒体上，所以呢就它的价格就暴涨了以后就大量的需求，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趋于稳定了。已经趋于稳定了。 嗯，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片酬贵，我不知道跟这电视剧制作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哈。但现在这种植入性广告真是太多了。 嗯， 这几天这个《流星花园》新版的不是特别火吗？ 对对对， 基本上每句话都要带一个这个植入性的东西进去啊。当然我这说的是不精确的哈，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艺术创作哈。但是你看，就男女主角可能两个人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对戏的过程，还要弄一个什么某手游的一个大广告， 嗯， 然后占了屏幕1/4的一个画幅 画面， 对， 然后1/4占的是男女主角，1/3占的是那个手游的画面。 我用一个非常土的一句话，用我奶奶说的话，叫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刨食的道。这个植入广告呢也有它植入广告的这个门路。然后呢，因为一部电视剧的收入，我刚才说了，就是原来的是贴片， 嗯， 就是最后滚字幕的时候咔贴个片搁那，这是在10年前。现在的植入广告已经到戏里边了，就是一部电视剧，我举个例子，假如说男一跟女一加起来是1亿，然后制作是1.5亿，这就是2.5亿。 对 ，OK， 2.5亿，50集，1集500万的成本，他至少得刨去发行费和其他和税，那他的成本就得发到600万一集，他才能够挣钱。 对， 对不对？好，那600万可能网络是500万，电视台是100万，这就是这个比例，这个收入了。海外呢，可能卖个50万一集， 嗯， 就是所有国家的海外加起来， 嗯， 剩下来的就是这个植入广告。一般大戏植入广告能值到4000万， 就是所有品牌的植入一共加起来能够 4000万，对，能到4000万。一般如果说认真做剧，别把剧给做 low 了的话， 嗯， 你尽量控制在10到12个品牌， 嗯， 但是有的电视剧能上去25个品牌。 天呀！ 所以就是广告中当中插播电视剧， 这我觉得这样给编剧的压力太大了。你演员其实他无所谓的，对不对？但是编剧怎么编进去又能合乎情理？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这什么呀，胡编乱造。 有些压根没编到剧里面去。我前几天看了一个剧， 嗯， 反正是一个古装戏哈， 嗯， 满街道插的是五八同城的牌子。 妈呀！ 问题是他写的还是阿拉伯数字， 嗯， 阿拉伯数字刚传入到中国没多长时间，你拍了一个古装剧。 我是这么觉得，我觉得植入广告的巅峰时期是金昆， 嗯， 当时在江苏播的，江苏因为 因为他买了剧了以后他要招商嘛，对不对？假如说他用这个，他里边植入的是这个油，但是他招商要是那个油，俩就成竞品了，那就那人家就不来了嘛。那对不起，我要在片中把你这个油给剪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植入广告和平台和制作方就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冲突，就是说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顶峰。而现在的电视剧呢，就是植入广告它作为一个额外的收入，它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了。为什么？因为演员太贵了，而卖的又不一定特别高，所以他得从到处就是找钱，就是找利润，然后才能把这个坑给补起来。这也是行业发展的一个病态。我自己觉得就是做植入，一部剧里面合理的植入是很好的，是很有必要的。第一呢，节省这个剧里面的这个开支，就包括我们下面有一部戏在上海拍，里面有一个搏击馆，那等于这个搏击馆呢他也不给我们钱，他说我给你搭一个搏击馆，你等于是剧组省了这个美术跟制景的这种支出，但是你大差不离跟我稍微带一带就行了。那这种我觉得它是服务于这个剧情的，对整个剧不伤的，我觉得这种植入呢是可以的。你如果太干太直白，哎呀，我觉得你把观众当傻子，这是在毁我们整个电视剧行业。 对对对， 观众要是看烦了，那我们整个行业就没有了。 对， 所以电视剧的植入呢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状态，所有的剧里面已经不符合剧情的在修改，但是我觉得很快会好的，就是很快会好，因为总局的管理部门他会把你这个植入会删，如果你太多的话，总局会有管理。 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要求？就比如说它能出现多少频次，它占整个剧的这个量是多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的规定？ 就是相关管理部门它也是有人情味的，它呢是跟我们剧方说你别太过分了，行不行？ 这都商量着来， 对，你别太过分了，你这么弄，你把观众当啥了？你说这条我得给你剪了，这个我给你留着，但是这太过了，就总局可能会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水满则溢，这个一定会出现一个这个被观众所唾弃的一个情况，所以又还得再回来。我觉得现在的植入可能达到了一个疯狂的状态，我觉得很快会回来的。我那天看一个剧，不是你那个剧啊，就是我看的另外一个剧，里面的植入真的超过20多个。我觉得这一就是，哎呀，这个不好，没法弄了，就是满眼看去就像超市似的。 我看弹幕，就是每道植入出来，然后所有的这个弹幕的这些观众猝不及防四个字，然后大家站队猝不及防，满屏都是这个，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很快就能发现它是植入，因为太跳了，它跟剧情完全没有关系。 对， 所以这个大家都能看出来。 其实我是做电视剧，但是我今天是特别想吐吐槽，我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行业不好或者怎么样，我是觉得应该把问题提出来，然后让大家呢都能得到反思，最后把问题解决了，因为这个真的不是长久之计。 嗯，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未来哈电视剧发展的一些方向，当然我们也给大家出主意，说一说具体的情况，分析分析 好不好？ 好 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当下我们正在回顾中国电视剧60年，总结电视剧的创作经验，伴随历史的前进，改革的深化，我们需要坚持一条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创作道路，坚持深入生活，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2018年，中国电视剧创作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电视人又该如何应对呢？今晚我们就和您 秦九诗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世之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7月14至8月1日广陵散赵氏孤儿深情亮相，详询6655000。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10周年店庆活动火热升级，尊享礼遇回馈新老顾客， 时尚 T 台秀精彩不断，方恒购物中心感恩有您一路相伴。 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豌豆公主、夜莺、笨蛋、憨子大串联。7月26至29日，丹麦多媒体舞台剧《安徒生童话》，即目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

对付不了，观众不认，就是我不去买票看， 嗯、 对不对？而我们电视剧呢，就像种地，这就一千斤粮食打不下来，它八百斤、三百斤、四百斤，它总能打出来吧？ 哎、 因为全国三十个电视台，或者还有七家视频网站，它可能卖不了100块钱，它可能卖50块钱吧。 嗯、 所以电视剧呢，就像它是等于 to B 的，它就是相当于种地，它可能说一千斤粮食。打不了，或者说其他政策或者其他，如果风调雨顺，他就能打1500斤。他如果说政策或者是市场或者是什么，他可能就打个这个500斤或者是200斤，也有颗粒无收的。但是我们电视剧的市场不是按年来计算的，而是按照18个月，就是从开机一直到拍完，然后再到播出。就是说，你这个剧从开机那天往后数18个月，你要是没播出。你这个剧 就悬了， 就悬了，就像一个小麦，放家放3年，再不卖就成成麦的了。 哎呦， 就是这个。但是那个小麦就是3年，这个不卖了，它还能喂猪或者干啥的。但是电视剧如果3年4年不卖的话，它就没人看了，就等于什么都没有， 石沉大海了呗。 对、嗯，所以呢，在我们整个电视剧市场呢，从原来只用自己的钱或者小作坊来拍电视剧，就是几个人在一起凑在一起，大家一起。那个为一个艺术创作这个来做，找点资本，找点东西，然后来拍电视剧，那时候就3-400万或者5-600万或者1000万，而到了今天都已经变成极大极大的资本。 嗯， 你明白吗？ 嗯， 就是说原来种这一亩地可能只花了这个50块钱，就是种子加化肥加其他的，但是现在种这一亩地可能花要花10000块钱。 嗯， 所以呢，现在的很多的资本，很多的东西就是大量的生产，赶快种啊，或者说赶快就是做电视剧。 嗯， 由原来的一部就是一年我们投入电视剧可能100亿都不到，再加上现在就是突突突突突突就很多很多钱，但是因为平台是有限的。 对， 原来我说的是八大卫视，湘江浙沪京、山东安徽和天津八大卫视，随着这个马太效应市场的这种波动。就是传统媒体的这种下滑，就是这个八大卫视变成5大卫视，对，湘江浙沪京五个，就是你拍了电视剧比以前多了，但是收电视剧的比以前少了， 是， 所以有很多电视剧就得突然就没有了， 甚至就死掉了， 就死掉了。然后视频网站原来是7个，就是那时候还酷六啊，还 啊对对对对， 乐视呀、啊嗯，还有这个56啊，还是其他的，就是那个。好像就在昨天一样，但是这已经恍如隔世了、但是那个时候的平台口也比较多，而现在随着乐视包括其他的一些视频网站的那个不怎么样了，现在就剩3个了，优酷、腾讯、爱奇艺。 嗯， 而他们一年最多最多收60个电视剧，好多的电视剧还是连采的、那但是一年要拍400多部电视剧， 怎么播呀？播哪儿 播 去、 播不了。对，真的是播不了。但是一年过去，如果说300万、400万做一个电视剧，那死就死掉吧。 嗯， 嗯 那如果说3亿、4亿做一个电视剧，死不起了。一个公司，如果你有一部这样的一个剧出了重大的问题，你这个公司可能就出现问题了。 对。 而我们资本从大量的资本介入到电视剧市场里面，到今年已经整整算是第二年，或者算是第三年、第四年。到今年的年底，我们整个电视剧市场就会出现一些复盘了。怎么讲？就是说，之前没卖出去的小麦，盘一盘家里还有多少，烂的就把它倒了吧。 嗯， 就是拍了电视剧2年3年还没有播出的，还没卖出去的，因为你的服化道美，包括整个的场景，那3年这就已经没法看了。 嗯 啊，那你可能就没了，就是可能好，那你这个赔了2亿，这个赔了3亿，有很多的公司就没了， 也就该没了吧， 也就该没了。 哦， 那如果大量的资本市场介入了电视剧行业，如果他没有挣到钱，钱都没了，那再往下投，他就要趋于理性了。 嗯， 就是这个意思。而到了今年，或者说是到了明年初的时候，整个电视剧市场就要趋于。资本市场就要趋于理性了。我们上半场的时候主要是说演员片酬啊、制作成本或者其他整个这个这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这个资本这个市场到了今年下半年也要趋于理性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当然 这真的是好事，不是说投电视剧的资金没有了，但凡你有好的电视剧，你传播的是正能量，三观比较正的，跟当下的时代的这种脉搏相贴切的，还是有很多的资本是愿意投你的。如果你是那种浮夸的，根本就违背艺术创作的，或者说是全是这个一晚上能睡出三个剧本来的，这种都是会观众也罢，资本也罢，都会唾弃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创作团队。所以我觉得在今年年底，我认为就是我们可能看到的电视荧屏上的作品，可能还会是去年或者今年上半年拍的一些，有大部分，我说的大部分可能是稍微浮夸一点的，但是我觉得到了明年或者是再往后面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电视剧是偏正能量，真的是人民群众最主要的精神文化食粮。我觉得会越来越好，但是行业的问题今天也暴露了很多。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公司的老总也罢，还有很多的公司也罢，他真的是把电视剧没有看得太远，他看的是太浮夸了，真的是前面十年十五年是辛辛苦苦做剧，但是最近五年跟着大家一起浮夸，明年后年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我觉得这种日子可能也是不是随便乱说的， 有可能会出现的 可能性很大很大，因为各顶各背的都是一部剧，你就算两亿，俩剧就算六亿，你说你能背多少？ 对、啊、 我觉得趋于冷静了吧。 对观众来说是好事儿， 那当然 好事儿啊。 对观众来说，你会看到越来越制作精良的，而且回归理性的作品。 对，你看，就是因为现在网络的突起嘛，就是观众，就是说，观众就给网络播弄了那么多剧，哎呀，又是小鲜肉啊，又是这那那这，又是浮夸，又是特效，都是一亿飘十亿的这些东西。后来呢，就是你看今年火的电视剧，就是网剧火的比较多的。那可能是无证之罪，对不对？ 嗯， 可能是白夜追凶， 对， 演员也不是大咖， 不是， 对不对？像秦昊啊，像潘粤明啊，他都已经用我们的行话说，可能是稍微有点过气 了，过气了， 对。但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真正好的东西，观众还是认可的。反之，有很多真的是四五亿、五六亿拍的东西，但是观众一点都没记住， 没感觉， 没感觉。所以说，认认真真做剧的，还是能够得到尊重的。 对， 我特别好奇一个问题哈、就是小虎是业内人士哈、就是你们也经常会比如说做一些研讨啊、开个会啊、甚至聊聊天、就是你们自己朋友之间，业内的朋友之间，有没有会聊起这方面的话题？你们对未来是什么样的一种看法？ 我觉得就像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出台一些政策，就是这个网站收都市剧的价格不能超过600万，而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剧，就是你可能你如果的演员你的成本已经超过了这样的一个钱，那你就可能会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相互就是抱团取暖，就是说，哎，你最近这个女演员不能再用了，男的过一个亿不能再用了，你可能就得小了。我觉得五六千万这个就可以了。我觉得视频网站他播那些小鲜肉播的最后效果也不好，你可能用这个实力拍的会比他的好。你这个已经搭了6000万了，你这女的千万别再搭这么贵了，你就搭个2000万可能就行了。就是我们互相都在通气，后来就说要不然再等等看，我们就说不用再等了，这个形势发展到今天，未来的结果一定是这样，咱们得引领，咱不能还按照昨天的这种成就的思想来做这样的事情。大家经常会探讨，但是我认为管理也罢，或者新政也罢，或者其他也罢，都是在弄我们整个行业出现的问题。就像刚才你说的，就是大家会经常在一起说，哎，最近这个演员片酬涨得怎么样，什么样的题材比较观众认可呀，是脑白痴型的还是烧脑型的，还是怎么样，这种谈情说爱型的，就是我们还是得经常在一起探讨。我们这个行业不是低头拉车就行了，还得抬头看看路，得吆喝两声，要不然就掉沟里边去了。 对， 就是这意思， 怎么没的都不知道。 对，走着走着没。 对呀， 我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资金比较紧张。哎呀，每天都过来，可能就是哎呀，这个下面投资没有了，或者这个没有了，就是还是挺不容易的啊。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现象其实好现象，就是又回到了就是以内容创作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在上半年的时候 我们经常有的人就会在一起聊天，就是聊项目。哎呀，他说胡哥，我们下面做了一个项目，咔咔咔大碗盘子趁这边蹭就来了，然后公司立马就卖了1亿，飘10亿了，就怎么样。我看着真的是特别心惊肉跳啊，真的是特别害怕。我说完了，又一个要过去了，又一个要过去了。你说你一个做电视剧的制片人，你不好好研究剧本，你天天老研究这些东西，你说你不得掉进去才怪呢。真是对，我觉得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一是艺术创作的本身，如果你违背了你的艺术创作，并且是符合当下时代精神的三观比较正的这种艺术作品，你才有可能有将来，或者你有很好的一个结果，观众会肯定你的。如果你的艺术创作完全是像催化剂一样，或者说是完全就是为了迎合或者是怎么样，你天天讲的全是资本，完了，我跟你讲，那就完了，又过去一个，我们就看又过去，你走一半那更难受，你后面钱也没有，青黄不接的，那完了，这又过去一个。我觉得用郑晓龙的话说，30年前活渴望，30年以后还活渴望，还是你的故事本身能够让观众能够产生共鸣，并且你是三观比较正的，教人善事的这么一个能够触动人的心灵的这种东西。 对对对，是。 所以还剩一点时间哈，我们也可以盘点一下，就是说比如说上半年的一些热剧哈，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共同特点，包括可能即将会期待的一些什么样的剧，您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已经有这个剧本向好的趋势的一些剧。 对，我觉得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12月18号，我觉得有一个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个好剧是值得期待的，就是面朝大海，就是这样一个剧。再到明年建国建党这个建军的这个我觉得重要的日子，也有很多的好剧。我觉得现在慢慢可趋势能够看见的都是一些正能量好的剧，反之比较浮夸的我就不单举某些例子。假如说在去年前年的时候，有某些剧我也是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个时候的网络版权其实本来才，你看《甄嬛传》的那时候的价格才40万一集，我觉得那个是很正常的。 12年大概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 12年，因为 是吧， 对，12年，我觉得哪怕是在100万或者200万，我觉得也是对的。如果你已经到了1000万或者1200万或者更高，我觉得是很吓人的。如果你的这个剧是特别特别正能量，那也行。但是如果你还是依然以深宫啊或者其他的东西为主题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出现问题。而我们有两个这类题材的剧到现在都没有播出，听说从80集减到70集，70集减到60集，60集减到53集，53集减到47集，可能要在飞黄档播出。但是飞黄档播出也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一个美好的前景吧，它都可能播不了。我觉得只要你做东西三观比较正了，你认认真真做剧了，你做的这个东西是好东西，是教人善事的，你就不用怕，你就认真去做。如果你是想怎么捣鼓资本的，然后骗股民钱的，然后怎么就呼噜噜弄一弄，就一亿飘10亿的，今天1块明天就变成8块的，或者那种迟早得出问题。迟早得出问题。 我大概也知道这个小虎讲的是 哪部了啊，我也大概知道， 因为 听众也知道了，就别说了。 对，同样题材同样类型的还真的是挺多的。 对，挺多的。 而且大家看第一部的时候可能觉得还挺新鲜的啊，包括什么一大女主的励志故事啊， 对对对对对， 等等。等你看到100个女人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没有太多的营养在里面啊。 观众不爱看了。对，你现在的做剧是什么？哎，导演你过来，演员你过来，签多少天？签俩月，60天，你这剧多少集？剧本30集，那你准备拍成多少集？他说你怎么也得40集，怎么也得60、70集吧。你说他从这个村东头走到西头，你不能一下让他走过去啊，你得旁边遇见这个老李头、老王头、老张头，这头那头的，你这中间得穿一集，你才能走到西头去。 对对 对， 对 不对？你说从西头有的。走到东头，你这 那再走两集 吧。他表面上以为哎呀一下撑到60集，天哪，一集多少钱， 用赵丽蓉的话说，这钱呢指不定是谁的呢。 真是哎，真说了这个钱指不定是谁的呢，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上面时段还一直聊到了这些演员的片酬问题、嗯、那大趋势是要降的，那演员但是现在的规格已经摆在这儿了、嗯、很多人我都知道他们都是一员俱乐部的了， 对， 原来可能就是哎，好像只有那么一个人谁啊，怎么如雷贯耳哈，演技派、嗯、当然也是演技派，但是现在一员俱乐部很多人了， 对， 七八千万的八九千万的那都是用破了搓，你知道吗，都 五六千万都是网红 啊，对，就是你说说那这些人到时候可能只能够占总片酬的28%以内，那他们的片酬怎么办呀？自降门槛吗？ 因为你肯定得，因为这个是你肯定得降啊，你不降的话， 我不降，我男一我女一， 那你就搁这等着，因为市场它卖不原来是一缸水，现在是一盆水，你这么弄我弄不了。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演员片酬高也罢或者什么呀，这是一个市场行为，就是其实咱们表面上、这个来说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是你这个钱是网友是人民群众给你的钱，你要承担得起你这个一员户的这个身上的这种责任跟担当，你得起到能够带领就是年轻观众或者是青少年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如果你没有起到这样的一个带头作用，你这个钱你拿的是迟早得出问题的、 嗯、 有的人就是可能昨天是拿的可能很少的钱，突然一下就到很多钱，我听说有某些艺人都快我觉得浮躁的都不行了，都得上天了、嗯、就各种作嘛，就是假如他一个人带一个助理、嗯、不行你得给我弄两个金杯或者怎么样，或者跟别克，就是你一共就俩人，你要我给你，就是有些人已经疯了，我觉得扭曲了、 嗯、 但是他的一些社会责任或者其他的在一些很多小的细节上起到一个很坏的作用，那这样的艺人会出现问题的。你回想一下我们以前的艺术家， 嗯， 或者常香玉，或者是 嗯， 这个等等等等，就他们还是戏比天大的，戏比天大的。而我们现在有些年轻艺人，或者说是小鲜肉、小花朵的，他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嗯，但是我觉得很快会调控过来。我觉得很多的艺人，你自己也应该想一想，你是不是一直能这么下去、 嗯、 你是不是能这么一直下去，你迟早得回来的，就这个意思。我觉得很快吧，很快，我觉得这个行业的问题已经出得够大了，而且现在管理的对症下药都治标治本，我觉得很快很快我们又能够看到一些非常非常好的反映时代的脉搏的，既有高原又有高峰的一些作品，而一些很多死掉的公司或者死掉的剧，我觉得他们都是想挣快钱，违背艺术创作，死就死吧。 嗯，我觉得那也是他们自己作的，对不对？因为窟窿太大了，他们怎么填，对不对？ 填不了了 啊。 对，有时候甚至一剧之本对他们来说也都不重要了。 对 对，前段时间听编剧吐槽某一个网络小说，然后他们找了五个编剧，每人分了几集，然后让他们在多少天之内啊交出这部剧本。我说那每个人写的风格不一样怎么样？没有关系，你们就统一按照什么样的套路一改，我们这就可以播了。 对， 编剧也是一样，就像网络小说，原来就是网络小说就跟卖光盘似的，就原来的时候可能说几万，10万块钱买个小说、 嗯嗯、 这就不错了，后来涨到50万。后来涨到100万， 嗯， 200万、300万、400万、500万，后来涨到1200万， 哇 啊！包括《肥我思存》的小说1200万，我的一个天哪，真是太吓人了！这一共能卖多少钱呢？ 对呀、啊， 现在都趋于理性了，整个都趋于理性了。 嗯、 就是你再要高，对不起，观众不认，我也不认你。 嗯、 我觉得都趋于理性了，好事儿， 是 个好事儿， 没错没错。小虎也说到了哈，快的话，这个月底。到下个月份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举措， 对， 新的规范会出台， 对对对对， 我们希望到了九月份真正哈、啊、金秋北京最美的季节的时候，收获的季节的时候、 嗯、 再请到小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的时候，会是另外的一种心态，另外的一种语气和心境，好不好？ 对，我虽然说了一些我们很这个行业的一些问题，但是我还想这个我是本着这个对这个行业特别爱的这种情况才这么说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整个行业